第94集，平等的爱人。江景梨树小区有两个门，一个北门，一个东门。北门是行车进入停车场的门和行人正门，东门是小门，对着一条小路，平时走的人不多。尤其今天是年夜，外面的小路安静无人。许少卿走出去，看见安里站在路灯下的一棵树旁边等着自己，看见许少卿就赶紧走上来。 这儿不会被你家人看到吧？要不要换个地方说话？ 许少卿看着他，眼神很冷，这让安里更加心里发毛。 到底怎么了？ 不会，所有人都顾着看我的老婆女儿呢，没有人看我。 那不是挺好的吗？刚才听你说的意思，我还以为露馅了。 挺好，哼，做这种决定不用跟我商量一下吗？你是不是真觉得自己聪明过人，比我强多了？ 许少卿表情看起来很平静，这大概是说明他真的真的很生气。 我说了你肯定不会同意吧？ 废话， 但我觉得这样还挺好的，可能会对你有好处。我 对我好？哎，你什么毛病啊？胜负病啊？碰见谁都想当爹是吗？哎，我他妈用你对我好吗？你瞧瞧你把你自己过的那个样，跟灾星一样。你觉得好的准能把人给坑死，管好你自己就得了。 安里哑了，他能理解许少卿现在为什么会抓狂，他毕竟掩藏了这个秘密10年，一个人。 可我不想你就这样继续下去，一辈子，你迟早会被逼疯了。 关你屁事！ 对不起，我对不起你。 你凭什么把我的性向告诉你前妻？你没有这个权利。 对不起，可是我不得。 对不起是这个世界上最多余创造的3个字。你会让我完蛋，会要我爸的命，你知不知道？到时候你也说个对不起就完了。 不会的，我们一家都会好好配合的。 我们一家这个词狠戳了许少卿一下，他抬手让安里闭嘴。 安里，你是真他妈的弱智啊，我简直没法跟你交流。你那个老婆之前做过什么你不记得了？他见钱眼开，而我是个有钱的 gay， 现在把柄让你递到他的手上，你跟我说你们一家好好配合。配合什么呀？配合我儿子我是吧？ 不会的，小云不会像你说的那样，我了解他，要不我也不会跟他说的。 了解他？你脑子他妈到底是怎么长的？你了解个屁呀，你能了解谁啊？都了解到把自己给弄进监狱了。 你猜到的并不是全部，其实那是我的错。那时候我孩子生病了需要钱，所以我在外面又接了兼职，没有告诉小云。挣了钱也是通过我妈再转回我们家，我本来是怕她担心才没说的，但我错了，她压力很大，我又忙得没法照顾她的情绪，就产生了一些误会。你知道我这个人总是让人觉得对人家不上心，给不了人安全感。他只是怕以后小朵并没有着落，才会受人唆使被拉下水的。但他其实很勇敢坚强，还有责任心，他是个好人，他不会威胁你。 许少卿看着安里，他真不懂眼前这个人到底是个什么鬼材料做的。 他害你一辈子清白，你还能这么想？不知道该说你是天真还是病得不轻。 他留下照顾小朵确实比我更合适，这是我们俩共同的决定。我也有错，我也是在犯罪，不算清白。 许少卿感觉自己的脾气都发在了棉花上，愤怒而无力。 安里，我他妈真不知道该打自己的脑袋多少棒子才能跟你有效沟通。我说东你就说西，我只看现实，你就要给我辩证。 你相信小云吗？我妈原来最喜欢她了，你爸肯定也会的。有了小云和小朵，你爸以后肯定不会那么卡着喉咙逼你了，你能喘口气儿。 安里走近了一点，抓了下许少卿的袖口，被许少卿避开了。安里的手在空中停了一下，就拍拍他的胳膊。 做这个决定之前，安离想了很多事儿，有从小云的角度想，也有从许少卿的角度想。从许少卿的角度想的时候，安离就会翻来覆去的纠结，这是许少卿独自背负了十年的枷锁，是他用权力维护的秘密，自己没有资格告诉其他人。但是想到许少卿人前完美的人格，背后发泄不完的脾气，还有在闷热被子里仍然冰凉的手，然后想到了在人群中超模般闪亮随性的往事随风，那种落差让他难过。于是安理终究还是犯下了这个许少卿绝对不能原谅的错了。 我知道你一直生活得如履薄冰，我改变不了，但我想你那个冰能稍微的结实一点点，让你可以走得不那么谨小慎微，当你透不过气的时候，偶尔也可以小心地跑一会儿。当你有需要的时候，我想你不是只能躲起来压抑的解决，还能有些空间尝试感情，拥有平等的爱人。 许少卿其实对笨蛋的容忍度非常差，尤其是这种自以为是、自说自话、多管闲事、没有边界感、热爱给人添乱、还以为自己是个热心街坊的无脑蠢货。在出门之前，他准备了很多绝情的、嫌弃的、厌烦和指责的狠话，在安里自作多情的抒情宣言后，是一股脑倒出来的好时机。但那个定语听起来有点刻意的词引起了许少卿的注意。 什么叫平等的爱人？ 你心里喜欢的不是你身体喜欢的。 安里眼神里对他充满期待和鼓励，但那种真诚的殷切却好像与安里自身的需求并没有什么联系，这让许少卿十分别扭，忍不住攥紧了手指。 别生气了，大过年的别生气了，我保证周小云绝对不会出卖你，不管以后咱们关系什么样，她都不会，我了解她，我认识她15年，小云如果答应做这件事，肯定真心实意的，你不用担心，这次你就信我好吗？我保证。 你什么时候知道我资助小朵的事？我想知道我有没有在你那里得到过真的情绪，有没有一丝的感情，还是全都是恩重如山的反应罢了。因为我给你女儿出了看病钱，你把我当恩人看，所以我让你干什么都行，是吗？所以你才说好听的来哄我开心，所以你觉得如果我有喜欢的人就可以自觉地滚蛋，所以你才搞这么多事。一个直男跟前妻说自己是个同性恋让男人包了都可以。 江前每次来舅舅家都会直接开车到小区的地下停车场，要么也是走正门，因为舅舅家离正门比较近。可今天比较邪门，汽车在医院电瓶诡异的没电了，打不着火，轿车今天也叫不到，最后只能坐公车过来。不过这个公车站路线是从小门后头过来的，于是他就近往小门走。他大大咧咧地走着，看见路边树下站着俩人没太注意，直到他走近看见正对着自己的那个是许少卿，正要打招呼，突然敏锐地意识到他对面那个是自己最近侦查的很熟悉了的接盘侠。他生生闭了嘴，憋回了那个少卿。不过许少卿看起来已经看见他了。 不是， 你走吧，以后说。 我早就不是。 别说了，你先走。 安里看着许少卿有点伤感，但他也没有拖泥带水，转身就走了。 好，那我走了。 许少卿看着他的背影突然有点不安，小声补了一句， 你等着，回头我再找你算账。 安里的身影渐行渐远，在昏暗中很难看清。 在下小神机缘中，猫耳 FM 独播，南烟落秋制作，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，交易沦陷，欢迎收听。